店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来说一说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最近几天呢，张主任呢从中医的理论出发给我们讲了讲这个气的事儿哈。确实让我们也是受益匪浅。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张主任提到这个气的作用，当时提到呢对人的身体有五大作用，这就是推动、温煦、防御、固摄还有气化。当然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主要说了说前面三个。即便没有说全，很多朋友对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觉得，哎呦，我有气瘀了，我有气虚了，我怎么来调整了，所以呢有大量的问题在问。那今天张主任首先把这五个作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我们说这个通过调节气血啊，这个和谐，第一呢，我们对于健康的人来说你不容易生病，因为你的内环境是稳定的嘛。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这个长期堆积的这些慢性疾病，你看我们吃药呢就遇到了瓶颈，总是在吃药，可是取得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那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基础是我们身体这个内环境失衡了。我们如果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控制症状上，血压高了把血压降下来，血脂高了把血脂降下来，然后血糖高了把血糖降下来，如果这个血管堵了我去装个这个支架，我实在头晕了我去到医院打打点滴，请问这个能把根本问题解决吗？那么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固有的调节代谢能力。比如说你的糖你是可以按照你的代谢途径走的，你的脂也是可以按照你的代谢途径走的，那你的血管扩张还是这个收缩，我们神经体液包括我们的自我调节能力也是可以调节的。那你说今天的这个动脉硬化，那你这个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血脂上了，其实是你这个血管内皮损伤以后才有胆固醇在上面这个粘附。所以我们在治标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这个固本。那这两天说的这个气，因为气大家中医听不懂嘛，所以我们把这个都用这个普及的这个语言给大家讲它起什么作用。那接着你刚才的话提说，我们调节气，你看它的推动作用、温煦作用、防御作用、固摄作用、气化作用。那你看推动作用，我们说这是人体这个动力，对吧？你有动力，那你这个一切代谢没有问题。温煦作用其实说了一个保持内环境的稳定性，还有一个防御作用，那这不用说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抵抗外来得病这个能力嘛，包括内源性的这个异常也一样。后两种你像这个固摄作用，固摄作用它有这么几个意思。你看气的固摄作用它主要是针对血、津液等这个液态物质具有这个防止它 就是无故的流失这个作用。你具体表现在比如说它能够固摄血液，它使这个血液循环而行，防止呢这个溢出这个脉外，就是出血。那你说防止这个血外，大家说那我不挨刀枪的话我怎么就会溢出血外呢？那大家想一想，你这个脑出血算不算溢出这个血管外？ 嗯， 那其实 应该算呀。 对啊，所以你看说我把气调好了，你都不会动脉硬化的。 嗯， 所以中医啊它是个范畴。 而且这个固摄两个字呢很有意思，固呢是那个固定的固， 固定的固， 摄是摄影的摄取的那个 摄取，这个摄就是把它放在它应该运行的这个地方，而不应该去它不该去的地方。这是我刚才说固摄血液这个循环啊。你看第二，固摄这个汗液、尿液、唾液、胃液、肠液，包括我们这个男子这个精液啊，控制它这个分泌排泄量，以防止它无故的这个流失。那你说有些人，哎呀，我睡觉起来大汗淋漓，那你肯定不正常。 嗯， 那你有些人这个尿液小便清长，咚咚咚尿不完，哎，那你这个肾的气化功能也是有问题的。包括有些人要么口干，要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唾液不足，要么嘴里面的口水又特别多，这都是这个固摄作用它不正常的这个表现。如果气的固摄作用这个减弱了啊，它就能导致我们人体这个液态物质大量流失这个危险。比如说气不摄血，哎，又流鼻血了，又包括有些女性这个月经这个大量的外流超出正常这个量，包括刚才说这个血管这个意外这个出血。那你像如果气不摄津，就是如果我们的气要不能固摄这个津液啊，就可以出现什么自汗、多尿、小便失禁、流涎、饭吐这个清水、泄这个滑脱，就是我们说滑精了、遗精了，哎，气不固精，哎，等等这些早泄，包括早泄也是固摄作用出现问题的一种。所以气的固摄作用与推动作用它是相反相成两方面，气的一方面它能够推动血液运行和津液的这个输布这个排泄，另一方面呢气又可以固摄这个体内这个液态物质，防止它这个无故这个流失。由于这两个方面它这个作用是相互协调的，所以构成了我们气对这个体内这个液态物质这个正常运行啊、分泌啊、排泄这个调节和控制啊等等，发挥着这个正常这个代谢的重要调节作用。再谈一个大家不太熟悉气的气化作用。 嗯， 那你说这个气化作用是指什么呢？气化呀，就是通过气的运行啊而产生的这个变化。具体来说呢，就是指这个我们的精、我们的气、我们的血、我们的精液啊，各自的新陈代谢以及它的相互转化。你比如说这如果气血精液这个生成都需要将这个饮食物转化成这个水物质精气，其实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消化过程，然后再化成这个气血精液。那么我们精液的代谢它要转化成这个汗液或者和这个尿液。我们饮食加工呢要经过这个消化和吸收以后呢，将这个残渣啊这个转化成糟粕等等，这些呢都是其实就是我说的这个气化这个作用这个表现。如果这个气化功能失常了，它就会影响气血津液这个新陈代谢，影响到我们饮食物这个消化吸收，影响我们汗液、尿液、粪便这个排泄，从而呢形成各种代谢异常这个病变。所以说气化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内这个物质代谢这个过程，它是将这个物质如何转化我们人体能量这个过程。 嗯， 这就是气化这个作用。 是的。嗯，那实际上呢咱们经常说为了避免的一些病症的产生啊，我们要积极的调节自己的身体内环境啊。那实际上呢在调理过程当中这个气的调理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你也提到，如果气要是不正常的话，它的这个所有的推动啊、温煦啊、防御啊、固摄以及气化、这样的作用都会减弱，那您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了。 是，那你像这个刚才说这个固摄作用啊，哎，我们说哎大便 便不出去， 嗯， 包括小便便不出去，这个都是固摄作用发生异常的这个作用。 是的，嗯。那为了更好的调节您身体的内环境，那前些时候我们也是向您啊推荐和介绍了，就是转移因子加上莲子、百合、茯苓、芡实五种元素的这个组合调理的这种方案啊。应该说这是一个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一种结合，中西医的一种结合，就是对于调气啊，对于您养生保健调理呢是非常有作用的。 对，那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说气的这些作用，这个步骤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五个元素的这个调节， 嗯， 达到正常这个气血正常这种作用。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想更多的了解这个平衡的方案的话，记住啊，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根据您自身的状况，我们会给您的制定出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 另外呢，我们在5月3号上午9点将举办五种元素组方调节人体气血以及免疫力的这个分析会。应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实际上不管您用什么样的方法啊，您一定要首先弄清楚啊，做到心明眼亮，心里有数，这样才行。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这样的机会呢不要错过，赶快报名。但是由于场地有限，我们仅限30人参加。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张主任呢也提到了哈，这个气呢一定要调理平衡啊，因为它在人体的内环境当中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提到它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和气化这样的作用。 嗯， 如果这个气要是不平衡了，那 人呢可能病症就来了。 对，就是您刚才说的这几个作用呢，它都要受到影响。 嗯， 那么这个作用受到影响以后呢，人所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功能失调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候呢还会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发生。 嗯， 那一旦这些疾病发生了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在康复起来就可能需要一个过程，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嗯， 所以在我们疾病还没有来临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中医讲的气血津液嘛，啊，从气这个角度上来进行一个调整，其实这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养生保健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嗯， 哎，那么我们谈到的用这个百合、茯苓、芡实和莲子啊，再加上转阴子啊，这四味中药的口服液，再加上一个免疫增强剂，对于我们人体气的这几个功能方面的调整，其实都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哈。哎，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就有一位我们可以称之为阿姨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封感谢信哈。啊，这位听众朋友呢姓赵啊，赵阿姨，她呢今年已经是87岁的高龄了。哎，他的症状呢，第一就是失眠，第二呢是有疱疹。他就说，他说我叫赵同瑞，今年呢87岁了，有失眠的这个症状呢30多年了。哎，疱疹呢是一年。年轻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原因用脑过度，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每次呢只能靠服用安定谷维素才能入睡，加上长期的便秘，毒素排不出去，抵抗力呢也越来越差。哎，我呢是痛不欲生，直到有一天呀，偶尔听到了哎由世卫联合主办的张正和贺云主任主讲的赵老师主持的养生之道节目。那么这档节目呢，针对各种慢性老年病深入的剖析和耐心的讲解，深深的吸引了赵阿姨。所以呢，赵阿姨说呢，她自己呢成了养生之道节目的一个忠实的粉丝了，每天早晨6点到6点半准时收听咱们的养生之道节目。哎，让赵阿姨呢也学会了很多的老年疾病的防护和管理的一些知识。本来呢长期失眠就导致了赵阿姨精神萎靡，闷闷不乐，对生活呢也失去了信心。2017年的一天，赵阿姨说，我因为劳累抵抗力差被感染上了疱疹，这对于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2017年7月7号呢，我实在忍耐不了现在这种身心备受折磨的日子，我就主动拨通了咱们养生之道栏目的咨询电话。哎，那么呢客服经理就问了我的病情，并且呢把我的情况一一汇报给了魏主任。第二天呢，魏主任呢就给我做了相关的检查，并且给我做了全面的健康评估，而且呢给我制定了健康管理的方案。回去以后呢，我就积极配合改善我的生活方式。那么20天左右的时候呢，哎，我就感觉到效果非常明显了，困扰了我30多年的失眠的症状有了好转，终于呢可以不再服用安定谷维素入睡了，而且多年的便秘呢也好多了，通畅了，便秘改善了，毒素呢能够正常的排出来了，气色呢也是越来越好了。连街坊呢看了赵阿姨也说，哎，赵阿姨年轻了，精神好了。赵阿姨说啊，自己抵抗力也明显增强了，以前呢稍微一变天，这个时候呢赵阿姨就会感冒不敢出门。赵阿姨说，今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北京呢气温来回的波动哈，出现了倒春寒，气温是极不稳定，好多年轻人呢都抵抗不住这样的倒春寒，但是呢赵阿姨说，我自己呢却安然无恙。而且2018年啊，今年的4月份赵阿姨去医院做了一份体检，结果呢让赵阿姨非常高兴，她说血液的生化指标竟然都正常了，疱疹呢也有所好转了。这就让赵阿姨意识到咱们国家中医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精髓所在。哎，赵阿姨说啊，过几天我一定啊再来我们养生之道世卫联合的 咨询中心来一次，把这个好消息呢要亲自汇报给我们的张正主任，然后呢再让咨询医生呢给他做一个一年的健康管理方案。其实赵阿姨呢也就是用了我们健康管理方案当中的一个是用茶色素进行了血脂的调整，同时呢用我们说的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啊，再加上这个转移因子啊，同时呢给到了他一套改变生活方式的健康管理方案啊，你看就起到了这么好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气血精液是不是让它能够代谢的平衡哈，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个提前的调整，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谈到的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四味中药，哎，它的这个组成呢，它是一个提纯的口服液，它在调整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方面啊，它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化湿利水这样的作用。刚才呢张正主任也讲到了，这个气呢它也有固摄液体血液这方面的作用哈。如果我们体内的这个水谷精微包括我们的体液代谢都不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之下啊，这个时候呢人的机能也很容易失衡，就是所有脏腑的机能都很容易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呢疾病呢就容易发生发展出来。其实赵阿姨的这种失眠，长期的失眠就造成了她整体的抵抗力的下降，而且她的这个便秘啊这种情况都是使她体内的代谢机能的状态呢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病呢是趁虚而入。其实疱疹呢就是一个病毒的感染，而且老年性的疱疹啊对老年生活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疱疹呢非常疼，本身呢赵阿姨她就睡不好觉，就有失眠这种情形，再加上疱疹对她生活的这种干扰，确实是就像她叙述的一样啊，痛不欲生。但是通过百合茯苓芡实莲子这四味中药的口服液呢，先是平衡了增强了他整个身体的机能，包括这个张主任讲的这个骨气啊，五谷杂粮的骨气增强了，人的抵抗力呢自然呢就提升了，同时呢再加上转移因子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时候赵阿姨的整体的机能状态呢好转了，再加上茶色素的平衡血脂的作用啊，所以你看时间不长，赵阿姨的身体就有这么好的改善。 确实呢赵阿姨已经都80多岁了哈。那么原来身体呢是极度不好，很多人说快90的人了不好也就这样吧，可能也算正常， 没有信心了。 但是呢赵阿姨还是在积极的改善自己的身体的情况，通过调整她的内循环，确实呢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对， 所以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岁数大的一些老人们，咱们一定要积极的来调整内环境啊，使得身体呢更加的健康。那如果呢您对于这个五种元素加上转移因子的这种方式啊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而且我们在5月3号上午9点还将举办五种元素组方调节人体气血以及免疫力的一个分析会，只限30人参加，所以呢咱们是额满为止，先到先得。好了，那我们的报名电话也好，咨询电话也好，赶快拨打8点半之后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